那个时候夏天的晚上充满的都是汽水和花露水的味道，而且老爸呢总是光着膀子躺在床上，桌子上是姐姐从外面带回来的烧烤，而电视里面是在当年如火如荼的快男比赛。第一次熬夜看言情小说，第一次记住一个这样的深刻而完整的夏天。虽然说已经进入十月份了，已经是秋天了，而且是深秋时节了，但是不免让我想起夏天这些最美好的记忆。再一次点播林俊杰《豆浆油条》。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 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这样他才幸福美好。 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也偷笑笑，让我知道，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也偷笑笑，让我知道就。 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一份你的祝福或者是想要听到的歌曲。原味儿浪味儿鲜，他说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是安来宁，我的名字叫做安。工作之后妈妈给我寄过好多次水果，而且每次呢都只发一家快递。后来我问他，他才说啊，说那家快递的小哥哥懂事，人特别好。而我也是在今天跟妈妈上午打电话的时候才偶然知道，那就是我小学的同桌男生。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形式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送给他，告诉他还记得我们当时一起做同桌，一起上课做作业，一起听课的日子吗？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他，我的名字叫做安，希望他能够过得幸福一些。 白雪悄然的笑容，在我十八岁那一年，离开了他的世界，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也许一去不返。在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飞到陌生的城市，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怎么也望不到边，人和人越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不安的世界。 在我十八岁那一年，离开了他的视线，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也许一去不返。在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飞到陌生的城市，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我死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节目当中不约而同地怀念起自己的小学同学、小学校园时光。继续在十月份的第一天，欢迎各位通过节目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你的想念和祝福。QHY 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呢，曾经我对一个女孩子暗恋了四年，表白，然后花了三个星期来做一个视频要送给她，当时的背景音乐就是孙燕姿的这首《遇见》，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虽然说到最后我们两个人没有能够走在一起，而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了四五年了，听说她去年回家乡考了公务员，我也想通过节目把这首歌送给他，也希望他能够健康幸福，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次遇见。 QHY 点播孙燕姿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十月七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何慧将与维罗纳圆形剧场四重奏共同演绎普契尼、比才、加尔达诺等诸多作曲大师的经典歌剧咏叹调，展现歌剧艺术的无穷魅力。另外，拥有500多年历史、堪称世界最著名童声合唱团之一的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将在10月4号再次造访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用纯粹美好的嗓音献唱施特劳斯家族的代表作品以及迪士尼电影《欢乐满人间》中的《烟囱之歌》，伯恩斯坦音乐剧《唏嘘故事》中的《在某处》，歌剧《卡门》中的《街头少年合唱》等歌曲。孩子们还特意准备了《高山青》《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中文歌曲作为献给中国观众的特别礼物。而在中山公园音乐堂，10月5号，古琴家曾成伟、李凤云将与笛箫演奏家王建新带来蜀派与广陵的对谈，曾成伟、李凤云古琴音乐会，演绎蜀派与广陵派的儒雅琴音，展现中国传统音乐的精深内涵。另外，10月3号和6号两晚，音乐堂还将上演与 BTV 笑动剧场共同打造的笑动剧场10周年相声专场演出，李伟健、何云伟、李菁、王月波、英宁等多位相声名嘴同台献艺，带来博士与导师福寿全等精心准备的幽默段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依旧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来打字点播歌曲，同时在十月份的第一天来送出一份音乐祝福。我们下半时段首先来听到开场曲，来自金鱼点播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a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公众平台上的大懒猫的喵，此刻想要通过节目给我最好的朋友小憨花道个歉。之前呢，一直忙着十一的之前，因为要休假，所以工作安排呀，各种加班，真的没有时间和你聚会见面了，只能等十一之后等你回来，我们再次相聚好吗？希望你不要怪我。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曹方的《风吹过下雨天》送给你，我在北京的秋天等你回来。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偷偷不觉。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旋律是张了糊的脸，像相拼凑的完美。也许这终将会是个解不开人气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爱的旋律是张了糊的脸，像相拼凑的完美。也许这终将会是个情节，纠结。风吹过下雨天，风吹着我的心深深浅浅。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继续我们来听到来自小 baby 此刻在平台上给我的留言，他说特别想点播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在十月份的第一天送给自己。一直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有着音乐傲骨的诗人，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他的音乐透过这样的浮华喧嚣直指人心，总能够让我在烦躁或者是忧伤的时候渐渐的平静下来。所以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用这样质朴的声音，平平淡淡，从容不羁，来送给我自己，开启十月份的全新的状态。来自小 baby 的点播。 如果不能陪你到最后， 我的爱人，他给我的爱就像是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握在这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沉。 上的 DC 炫影，他留言说呢，预告的时候看了很多遍，这首歌的旋律早就记得七七八八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老徐的歌陪伴我从初三到高一，到现在我依然很喜欢他。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点播徐秉龙的这首《心事》，此刻我在外地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直播，也希望在十月的第一天送给自己这样的一份音乐礼物。 是好久不见又再遇见，是不是该有些适合的寒暄，用来悼念你回到的时间。其实不遗憾也不为难，泛滥好过纠缠，你着实不明白人潮往返，很勇敢。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我知道却还是一种 真的是有一些难，孤独又太简单，心事被你流干，随时涣散，这真让人为难。喜欢你是我最深的不安，其余心事请你就别管了，我知道痴汉是一种真的勇敢，其余的心事请你就别管。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默默的点播，梁静茹《勇气》。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中午十二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点歌送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